七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我是主持人贾月。 今天是6月28号星期三，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温度34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为了改善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问题，餐饮油烟污染扰民以及食品浪费现象，日前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各餐饮饭店行业协会联合发出倡议，呼吁大家开展绿色餐饮，实行光盘行动，有条件的企业可提供小份菜。 近日，荣华街道上海沙龙社区开展了一场手绘团扇活动，十几位社区居民一起动手在扇上执笔作画，制作带有自己独特气质的团扇。团扇是中国汉族传统的工艺品，是古代仕女们的纳凉用具，也是古典美的代表物品。 五兄妹反目成仇，只是因为父母遗留下来的四间房。近日，黄村镇司法所成功调解了一起长达一年半的遗产继承纠纷，一家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本台消息，为了改善京津冀地区环境污染问题，餐饮油烟污染扰民以及食品浪费现象，日前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各餐饮饭店行业协会联合发出倡议，呼吁大家开展绿色餐饮，实行光盘行动，有条件的企业可提供小份菜。倡议中说，餐饮企业必须严格遵守大气污染防治法有关规定，按照要求安装高效油烟净化设施，确保油烟净化设施正常运行，切实做到守法排污。 同时倡导在餐厅摆放适量点菜、剩餐打包的提示牌或宣传画，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大力宣传光盘行动。倡导提供免费打包服务，引导消费者打包剩菜使用环保包装，不提供一次性木筷和超薄塑料袋，有条件的企业可提供小份菜，积极开展外卖和就近送餐服务。 本台消息，你画一朵荷花秀丽端庄，我画一幅山水意境飘渺。近日，荣华街道上海沙龙社区开展了一场手绘团扇活动，十几位社区居民一起动手在扇上执笔作画，制作带有自己独特气质的团扇。团扇是中国汉族传统的工艺品，是古代仕女们的纳凉用具，也是古代美的代表物品。活动开始之前，书画家美育中心提前为大家准备好毛笔、调色板、颜料等必备工具，并在每把团扇上用铅笔画好了兰花、玫瑰、菊花等多个底稿，让居民随意挑选。课程正式开讲后，老师首先为大家介绍了团扇的历史、扇面绘画的结构设计、色彩搭配等。大家了解到团扇又叫公扇、完扇，是一种圆形有柄的扇子，最早出现在商代，用五光十色的野鸡毛制成，当时叫帐扇。东汉时，扇面大都改成丝、绢、绫罗之类的织品，为的是方便绣画，是中国汉族传统工艺品和艺术品。 老师通俗易懂的讲解让居民跃跃欲试， 每人领到一把纯白色的扇面，搭配五颜六色的颜料，大家有了发挥的空间。和传统团扇上的古典绘画不同，经过居民们的想象创作，团扇上被勾勒出了不同的线条，别有一种新意。看起来十分简单的步骤，可是做起来却非常不容易。稍微掌握不好力道，勾勒出的线条不是粗了就是细了，颜色没调好，整个扇面就显得不够自然美观。不过尽管如此，每位居民还是保持了高涨的热情，努力完成了自己的画作。现场一位小朋友正在聚精会神地制作团扇，他选择了所有扇面中最复杂的菊花簇拥盛放图，镇定自若的模样活脱脱是一个小大人儿，很是招人喜爱。 本台消息，五兄妹反目成仇，只是因为父母遗留下来的四间房。近日，黄村镇司法所成功调解了一起长达一年半的遗产继承纠纷，一家人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家住黄村镇的刘某有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五个人都已经年过四十。两年前，刘家父母相继去世，与刘某长期不和的四姐妹因为父母遗留的四间房来到黄村镇人民调解委员会，要求平分财产。通过走访谈话了解到，四姐妹都出嫁到城区，生活比较富足，而刘某在农村生活，生活比较辛苦。因此，刘某的爱人平时对四姐妹有些嫉妒，不让刘某与四姐妹来往，更不让儿子与四个姑姑相认。父母生前的生病护理、日常起居都是由四姐妹负责，五个亲人的矛盾日益加深。现在刘某却要求自己独占这四间房，一年多来为了四间房五个人不断争吵。 调解过程中，调解员首先肯定了四姐妹为刘家付出的劳苦和艰辛，同时也指责刘某不应该为财产不顾亲情，并将继承法相关法条向刘某进行了详细讲解。最终，刘某终于明白，在财产继承时，男女享有平等的继承权。通过与大姐的谈心，刘某也意识到以前与四姐妹的矛盾纠葛都是误会引起的。最终，刘某惭愧地低下了头，对自己以前的种种不合适行为感到后悔。五个亲人之间的隔阂终于消失了。刘某也当场同意父母的遗产应归五兄妹共同所有，按照继承法继承。最后大家达成了协议，父母遗留的四间房产中两间归刘某所有，其余两间归四个姐妹共有。 本台消息，近日记者来到长子营镇小海发村，村民徐树枝正在林地里除草，虽然手头一直忙活着，但是他还挺满足。他说，我当护林员已经五年了，亏得村里这几年发展产业，让我们可以在家门口就业，要不我这五十来岁的老头子哪有地儿要啊。自从五年前村里平原造林以来，徐树枝就一直在林地做护林员，除了每年每亩地1500块钱的租地收入，作为护林员他每天也有一笔收入。此外，村里近两年还发展起了林下经济，这让徐树枝的日子一天过得比一天好。小海巴村有人口1120人，截止到2015年底，村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不到10000元，低收入人口年人均可支配收入6000元左右。经过精准识别，这个村被列为大兴区2016年度低收入村。区农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所谓精准帮扶，一方面是确认农村和农户时要精准，另一方面就是帮扶时要精准，要根据不同村的不同情况给予准确的帮扶。对于小海巴村的帮扶，要依托村内资源进行造血，聚焦产业发展，让他们真正的摆脱低收入的帽子。 小海巴村第一书记董正明告诉记者，村里残疾人多，老人多，外出人口多，这三多导致了村里经济收入低。有了这样的定位，那要怎样才能让村里摆脱低收入呢？董正明说，村子要发展，村民要就业，这是两个关键点。村里有一林一水两大资源，就是林地和湿地，要利用这两大资源来当地造血，帮助村民就业，支持村庄产业发展。 小黑发村有林地2300亩，雇佣了当地村民79人进行林地的日常维护，平均每人每年可以增收28000元。那如何利用林地发展产业呢？2015年，小黑发村尝试发展林下经济种植万寿菊，一方面解决了村民的就业难题，还拓宽了增收渠道。据了解，那年村里共种植了1100亩万寿菊，每亩毛收入可以达到1600元，比传统种粮食高出了3到4倍。村民徐树芝说：“我家6亩地，以前种地每亩地每年的纯利润也就400来块钱，一年到头不够忙活的。自从村里发展起来了，我们的收入翻了番。土地流转费以及绿色就业的误工费，加上生产的红利，村民的收入大幅度提高，村民的钱袋子从此鼓了起来。”第一书记董正明告诉记者，今年这个村打算继续发展林下经济，种植技术含量更高的蘑菇木耳大棚，带着村民一起挣钱。 董正明说，围绕村里的240亩湿地发展民俗旅游是我们的目前发展方向。大兴区旅游委根据村里的实际情况，为他们打造了小黑发村旅游发展规划，力求将小黑发村打造成为民俗旅游接待村，让村民能够在家门口自主创收。目前这个村已经建立了村庄旅游线路，利用废旧轮胎铺设了观光旅游路线，停车场也已经完成建设。董正民说，基础设施建设完成后，我们还将组织村民进行培训，在村里发展民俗旅游接待户，让村民自己当老板。未来小黑发村还将建设赏花基地、露营基地、婚庆基地，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感受小黑发的魅力。徐树芝说，以后村里民俗旅游做起来，我绝对第一个报名参加，这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 今年上半年，大兴区农委充分利用市区各部门的政策性扶持，通过促进就业和产业发展提高农民收入，落实了1000万元市级专项扶持基金，把小黑发村建设用地纳入长子营镇第一期拆除腾退范围，青云店镇6村列入棚户改造计划，大力发展林药、林菜、林菌等产业，带动低收入户增收。如青云店镇6村种植林下食用菌、中草药和蔬菜。今年我去做好对接帮扶工作，为低收入村注入新鲜血液，让村庄的发展有更多可能。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本台消息，6月2号，大兴公安分局银海派出所接到事主李女士报警，说自己在微信中结交了一名自称叫做吴某的男子。在交往期间，这名男子以各种理由向李女士多次借款16000元，李女士多次催要欠款都没有结果，而且这个人将手机号注销，并将李女士微信拉黑。李女士意识到自己被骗，就马上向警方报警求助。派出所接警后，立即部署警力开展调查，并确定了嫌疑人的真实身份。6月13号上午，派出所民警小聂冒雨驱车上百公里，在怀柔区将犯罪嫌疑人刘某抓获。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刘某交代，自2016年12月到2017年3月期间，他编造假名吴某，通过微信结交女友，并以看病、购物等理由向多名女网友借款进行诈骗，目前已经核实案件5起。现在嫌疑人刘某已经被大兴警方刑事拘留，本案还在进一步工作中。 下面请听新闻专稿。一棵棵新树背后的绿色雄心。清晨的公园中，围绕晨练人们四周的是阵阵鸟语花香，在城市的街头巷尾，映入人们眼帘的是层层绿意。细心观察下，就会发现我们身边已被处处绿意所环抱， 据统计，2012年到2015年这五年当中，大兴区完成平原造林22万亩，植树1000多万株，为全区再次储备了一笔巨大的生态财富。通过几年的平原造林建设，大兴区园林绿化各项指标大幅提升，林地总面积达到42万亩，森林覆盖率27%。如果说一座城市是一种情怀，那么一棵树背后就是一个故事。从平原造林到绿色廊道，再到生态公园建设等，近年来大兴区不断引进适宜的树种，从常见的国槐、白蜡、刺槐、杨树等，到陌生的樱花、金枝槐、银杏、海棠等，争相站立在街头。园林绿化工程在全区多点开花，大规模造林工程为全区带来了显著的生态效益。在这美丽蜕变的背后，离不开这样一群人，他们凭着一双美容大地的妙手，用万千林木把荒野披上生机盎然的彩妆。 他们是园林建设者，而作为园林建设者的主力军，大兴区园林绿化局平原办几乎承接了全区所有大大小小的造林任务。对他们来说，从前一年度的初秋到第二年的秋季，才是他们的一整个循环年。因为每年度的全区造林工作的设计是从上一年初秋开始的，之后在他们的具体指导下，开始组织各镇林业站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考察，利用一个月的时间，分别摸清所辖区域内的现状，编写本区域内的宜林地现状等调查表，并且配置适宜树种。从一棵树到一片林，看起来简单而又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这里面却大有学问。做好林木的科学管理，需要进行造林设计、苗木选育和规范施工。这点在园林人眼中，大兴每一株新植林木就像他们的孩子一样宝贵。随意路过任何一块造林地块，他们都能准确说出栽植的具体时间、种植面积、栽种树种、种植株数。 每年冬季到来年夏季是北方养护栽植的黄金期，所以在这期间也是园林建设者的真空期。相关技术人员表示，从重点地块绿化造林任务的申报审批，在同步冬季开始的养护修剪，春季着手栽种防虫，这段是黄金期。过了这段时期，再想栽种树种，难度便会相对大很多，而且成活率要更低。对造林绿化重点工程的质量问题，技术人员早有监督管理办法，对有关规定精神他们已经熟悉在心。他们告诉记者，除了要求是优良品种以外，还必须是一级壮苗，胸径达到8厘米以上，而且树干通直、色泽正常、根系良好、没有病虫害，并集中调拨到重点工程造林工地进行检验。 一年四季，平原办的工作可谓环环相扣、首尾相连。清障整地、开挖树坑、栽植覆土、浇水施肥等每项作业都需要在他们的要求和指导与监督下进行，对施工不合格的必须立即返工，实现造林作业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与监督。在平原办，一套套详实的绿化现状调查卷宗闪烁着每一季的草木枯荣，而气象、水文、土壤等资料也仿佛正圈围起一片繁茂的富裕浓荫。平日里，他们几乎跑遍了大兴的条条公路、道道河渠，各个生态村、片片造林地，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只是为了将全区各个地块造林绿化工作的情况烂熟于心。对绿色的向往，恐怕没有多少人像他们这样不遗余力、始终不渝。工作人员蔡世哲说，工作之余，当他和同事漫步在公园时，时常能见到这样的场景。一丛花树前，会有一对对情侣正准备合影，他们有时候被邀请帮忙按下相机的快门，之后还会有人向他们询问公园里具体景观的分布，哪里最适合拍照等等。每当这时，是他们最为自豪的时刻。他们自豪于为人们打造了诸多美景，自豪于为人们创造了宜居的生活环境，他们也甘愿将自己的身影淹没于这样的美景之中，不为大家所知。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如今园林建设者们种下的不仅仅是一株株树苗，更是对优质生态环境的希望，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配合新机场建设，大兴区也将打造京畿绿廊、天地彩画、大绿大美国门景观，实现穿过森林进机场的生态景观效果。 本台消息，6月23号一场百姓宣讲活动在清源街道社会组织发展服务基地举办，主题是不忘初心跟党走。六名宣讲员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自己对不忘初心跟党走和志愿精神的认识，以及发生在身边的感人事例。枣园上城社区宣讲员彭艳红讲述了回迁社区党支部书记刘金红的事迹，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积极带领党员和群众为居民办实事，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美清源人欧阳秀英是社区的普通居民，却在平凡的生活中不忘投身社区公益事业，并在志愿服务中收获居民肯定，实现了自我价值。垃圾分类指导员孙友兰讲述了他克服心理困难投身垃圾分类事业，并在工作中孕育绿色梦的故事，使在座的观众深受触动。 学院社区的年轻社工王巧讲述了社区志愿者雷云凤的故事，他扎根社区推进未老服务项目。志愿者宋薛礼、王春环也讲述了他们多年来投身街道志愿服务的心路历程。据了解，经过层层选拔，清源街道共推出了9位优秀宣讲员，组建了街道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姓宣讲团。从6月份开始，宣讲团成员将深入社区开展巡回宣讲，努力营造人人争做最美清源人的良好风尚。 本台消息，近年来随着大兴区旅游产业体系的日渐完善，区域旅游公共服务建设也在稳步推进，兴建景观步道、景区配备凉亭、座椅、公厕等，新区旅游新业态日渐丰富。为了给广大游客提供一个更加便利舒适的旅游休闲体验空间，今年大兴区旅游委第一次启动了新业态园区奖励扶持计划。近日，71家新业态旅游园区收到了来自区旅游委的物资帮扶奖励，包括崭新的多人骑自行车、消毒柜、电子显示屏、空调等价值50000元的设备。据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年区旅游委使用市旅游委批复的民俗旅游奖励资金355万元，先后为2016年复核通过的71家新业态园区购置了物资，这批物资设备会相继配给到各个园区。在提升园区服务接待水平的同时，也方便游客游览采摘，提升旅游体验度，也为保障游客的食品安全奠定基础。 接过扶持物资，春华采摘园负责人周春秀显得有些激动。游客在我们园区内采摘、休息、体验，这些设备的投入都会极大提升园区的硬件支撑水平。不但解决了园区发展的实际困难，也为园区升级改造带来了动力。未来随着永定河实体公园建设、园区外围12公里步道铺设等，园区的发展会越来越好。据了解，近年来我区已经成功打造了多个不同的特色园区，例如泰迪低碳小镇、亮明绿澳主题婚纱摄影、君天坊古琴主题文化园、亚路谷少数民族风情主题景区、欧巴乐园主题体验园等，形成了庞各庄艺术梨花小镇、魏善庄浪漫月季小镇等10个独具特色的旅游主题小镇。此外，还规划出多条旅游精品线路，我区的旅游产业正逐步朝着集健康、绿色、休闲于一体的都市休闲游发展。 本台记者报道。 您是咱们东兴屯的村民吗？ 我是。 咱们村实行网格化管理以后，您觉得怎么样？ 通过这个网格化管理呢，使我们村呢，就是说从这个环境上、这个整治方面呢，叫这个老百姓呢也达到了非常满意。从这个安全上，咱们老百姓呢就说得到了好处。晚上 有夜查的，咱们从这块呢，老百姓呢，就是咱们睡觉安全了。 和记者聊天的是青云店镇东新屯村村民王广田，同时他现在的身份也是东新屯村的网格化成员。自打村里实行网格化管理以后，王大爷就义不容辞地担任了网格化成员。王大爷告诉记者，这网格化管理让村民住得放心，真是不赖。而作为村里年轻一辈的小吕，说起这两年村内的变化，他也是感慨颇多。 咱们现在村这个网格化管理以后特别那个平稳，几乎没有治安情况发生。完了以后，这个村的卡口都有安排专人，咱们街里这个有这环长的也是带红袖标，特别安心，特别踏实。完了以后没什么情况，偷盗的什么打架斗殴的几乎都没有。 作为青云店镇的民俗旅游村，2014年，东新屯村开始实施网格化管理，构建了四位一体网格化管理体系，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社区管理模式。底层是村党员干部、村民代表等，中层是村社区化管理员、保洁员、流管员等，顶层是公司化运行的管理团队。青云店镇东新屯村党支部副书记李彪介绍说：“ 我们网格化是这样。”在网格化基础上呢，我们弄了一个这个四位一体。四位一体呢，就是第一位就是我们的两委班的成员，第二位呢就是我们党员，第三位呢就是我们的代表，还有我们的村民。我们这四位把它区分成区域，一是起到这个上传下达的作用，第二呢分片让这个社区化呢更细致更具体，然后责任到人。同时呢，我们把这个社区化的这四位人员就在我们这边这个责任墙上面做出承诺，让我们全体村民来进行监督，然后是否做到了他自己承诺的程度。如果是没做到的话，我们每个季度呢还会有党建顾问团，然后这个监督小组，由这监督小组呢来监督我们这些成员。如果说是没做到的话，我们会有具体的测评，然后实行这个跟奖金挂钩。 李彪还告诉记者，通过不断加强和完善网络化管理机制，紧密地联系百姓，服务百姓，使网格化管理成为东新屯村工作的一大亮点。 说我们在实施之前呢，村里边就有一些小偷小摸呀、这种现象的发生。然后实行这网格化之后呢，因为我们第一有卡口工作人员24小时值守的，第二呢我们有白天的巡逻人员，第三呢我们有夜里的应该算巡查组，把这些现象预防了。然后现在呢也真正的实现了夜不闭户的这个效果。我们白天这些游商散户的进村现象基本就是杜绝了。之前没有这个的时候，他随便进出，导致中午啊。或者是家里边有小孩老人休息的时候，他小喇叭广播喊，导致对我们村集体有意见，说我们管理不到位。有这个网格化管理之后呢，我们把这个现象杜绝了。 大兴区网格化管理自2012年开始，现已覆盖新城6个街道、2个产业园区、14个镇，以及亦庄开发区荣华博兴2个街道。通过几年的实践，网格化服务管理在推动大兴新区城市服务管理和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大兴区网格化管理办公室朱林告诉记者， 我们大兴区的网格化管理工作是从2012年开始推进。那么最起初呢，是我们从兴丰街道和那个魏善庄镇选了这么2个试点，然后到了这个2014年的时候，我们是进行了一个全区的整体推进。那么当时因为咱们东新屯村一直是一个这个环境建设各个方面都是一个基础性比较不错的平台，算是一个宣传试点。然后咱们也可以看到咱们这两年的这个变化，村里边的这个金融街貌，包括咱们老百姓的安全感、幸福感，也确实得到一个明显提升。2016年的时候，可以说全区的一个网格化管理全面铺开，也渗入到了全区的每一个社区每一个村庄，实现了一个全覆盖，这个零缝隙，也是继续在推吧，争取201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再创佳绩。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吴金浩、贾跃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 FM 986，更多精彩内容。 平安车险欢乐送， 送什么？ 免费好礼送不停，68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报价就送